乔一帆的一寸灰到了神之领域以后，那再找代练练级速度就更为飞快了。但说起来，神之领域这边其实并没有代练这种业务，因为一直以来玩家都是满级以后才会来挑战神之领域，提升等级上限后全民练级的情况例外。乔一帆准备离开微草的时候，早已经从代练那里拿回了他的一寸灰。 满级的70鬼剑士，当然，代练只管提升等级，属性点还有技能点任务的清理工作需要另外下单。乔一帆也是顺手就把这些单都下了。拿回的一寸灰已是一个正常角色四维属性和技能点的巅峰，但现在拿着叶修给的技能点攻略清任务，不断跳动着的技能点数字，让乔一帆意识到。 真正的巅峰，恐怕接下来才会出现。居然有这样的攻略，乔一帆不能不惊叹。他可是冠军队出身，见识过的层面还是很高端的。可在微草战队里，最彪悍的神级角色王不留行，技能点也不过是4855，也不过是。 乔一帆现在都敢于用这样的措辞去形容王不留行这样的神级角色了，因为他已经清晰地预见到，自己这小头名找代练折腾出来的鬼剑士小角色一寸灰，在清完这些任务后，技能点必然可以突破4900点，居然碾压了王不留行。虽然只是某一个方面。 但这都是乔一帆之前永远都没有幻想过的事儿，现在居然就要真实的发生在眼前了。乔一帆有点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。王不留行对于和微草有瓜葛的人来说，从来就是一个巅峰一般的存在，但现在巅峰即将被自己逾越。乔一帆连忙暂时停下了手里的任务。 眼下这一环节对操作有挺苛刻的要求，乔一帆怕自己一个淡定给搞砸了。叶修继续打点着材料，同时也在注意补完千机伞接下来的提升蓝图。底子已经打好，接下来的方案需要更多的就是对荣耀的了解和经验了。而在这方面，叶修相比当年的苏木秋可又足足多积累了8年。 这个工作即使苏木秋再来，也不会比叶修做得更好了。55级的千机伞，在叶修目前的构想中，需要的稀有材料共需要6样，这比65级的死亡之手还要霸道。65级死亡之手都只需要4样稀有材料而已，但是稀有材料虽重要，其他材料的选择却也不能忽视。 装备的最终作用和属性是通过每一个部件的完美契合来发挥的。从这一角度上来说，其实副本材料和稀有材料对制作装备而言作用重要性是完全一样的，只不过副本材料更容易得到，而稀有材料太过于难得，于是就把稀有材料凸显得十分重要了。 同样也是因为有稀有材料，限制了银武无法泛滥。怎么样，千机伞也可以提升了吗？陈果看到叶修在翻看他的千机伞蓝图文档，凑过来问了一声：“千机伞的方案，我还想再仔细看一看。”叶修说：“他毕竟不像魏琛，是数年来都在研究这个死亡之手。” 他从离开家世翻出君莫笑和千机伞，到现在也不过整整7个月。有关50级以后的提升，虽然一直有想，但是也是从到了50级以后才真正开始下手去做。叶修希望自己可以像魏琛一样，至少在理论方面先做到无懈可击，再用实践来发现问题。那材料现在够了吗？ 陈果问：“普通材料没有问题，稀有材料还差一样。”叶修说：“虽然方案没确定，但打到 BOSS 的时候，叶修当然也会按照现有的方案优先选择材料。” 千机伞55级提升要的六样稀有材料全是55级的。这种小 boss 上周由于各大工会本就不怎么重视，叶修他们的收成更高，但他们上周一来是中途才开始合作，二来不是24小时连轴转，难免有遗漏。叶修所需的稀有材料之一的野兔 boss 就这样错过了一个。这一周对于这个野兔 boss， 叶修是有点志在必得的心思的。目前还没有出，不过从昨天的阵势来看，霸图方面张新杰的决心也很大，连55级的野兔 boss 他都亲自上阵。这职业副队长都上阵了，霸图方面的精英团自然也不好意思矜持了。这霸图是有什么银装急需材料吗？叶修如此猜测着。这一早上很快过去了，叶修这边居然一直没有收到展楼兰他们发来的消息。周二一整个上午居然没有一个野兔 boss 刷新的情报。 大神呐， 四位会长合计后这时找上来了。 这等了一早上也没见 boss， 你说咱们是不是现在就先睡了，然后晚上起来跟张新杰打好时间差呀？ 这个办法一开始还是叶修说的，不过也没明说什么时候开始。这周二大家不就一切照旧了吗？等了一早上没见 boss， 心里却总在惦记着抢 boss 的这些事儿，这会儿就问上来了。 别急啊你们， 叶修有些哭笑不得。 现在还就过了一天，张新杰是从头跟到尾了，但谁知道他今天来不来呢？我们先确认了他到底想怎么样再说呀，毕竟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白天忙活方便一些吧。我想你们也是白天可以调动的人手最多。那倒是。 几位会长纷纷点头。工会虽然都有一堆子好像上班一样打游戏的半职业或全职业玩家，但只靠这些人当然也不现实，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借助更多玩家的力量，尤其是像找 boss 这种事儿。他们这些职业性质的可以专门去找，但就他们这些人也涵盖不了整个神职领域啊，所以这种时候尤其需要依靠工会的所有玩家，也不要多辛苦你们，就是让大家游戏之余多多留个心思，注意一下是不是有野兔 boss， 或者是有其他工会玩家的异常举动。如此一来，当然在线人多些好办事儿。虽然人多也意味着竞争更凶，但凡事都有利弊嘛。 那咱们就下午继续。 昭华工会的白皙刘景说着。 继续继续， 其他三人附和。他们这也是用 QQ 开了个讨论组，方便领导人员一起协商事情不是？游戏里大家各挂工会名，却是不容易聚在同一个频道下，而且叶秋大神还有时不时换马甲的习惯。下午，朱仁这刚一回到游戏，一早上都没刷新的野兔 boss 像是憋不住了似的，突然就刷新出来了，而且这一刷居然就刷了两个。四工会这边，一展天下和贺武分别拿到了两边的情报，55级野兔 boss 红带加纳，65级野兔 boss 绿野魔图阿姆夫。两个 boss 甚至三个 boss 同时刷新，这都不是没可能的事儿。真遇这种事儿，各大工会也就怕同时刷出的是两个70级的，那可真让人有点左右为难。无论如何总得选出个侧重，但像眼下这种情况倒是比较受欢迎了。一个55级的那本就不值得精英团队出手，正好交给临时凑起的团队处理，精英团当然是直指较大的 boss， 一次打两个倒也省事儿。不过对于同盟军来说就有点郁闷，他们可没有两头出局的能力，哪边都是得大神来发光发热不是？但这样的情况选起来也就容易了，选大的吧。四位会长理所当然地正准备张罗， 叶修这却冷不丁的来了一句， 我们去赤云道场吧。 赤云道场？ 司会长听了都是一怔，因为这是55级区域，也正是红带加纳刷新的地方，他们这一次是放弃大的打小的吗？ 也好。 月云公会的月子清觉得自己了解了大神的意图，发出消息说着， 昨天也没打着个 boss， 今天开门红一下吧。 虽然他是觉得大神是想鼓舞一下士气，所以有意挑了个容易点的。 哦， 另三位立刻也领会了精神，结果这边叶修却是接了一句， 大家加油，红带加纳这里我有点需求呢。 啊？司会长一顿恍惚，难不成这才是大神提议放弃65级魔徒去打55级红带的真实原因吗？只是为了捡自己有需求的打，而不是他们想的鼓舞士气那么深刻吗？现在纠结也没啥意义了，司会长点兵点将，率领团队就朝赤云道场奔去。赤云道场是一所武道场，排场大的有如一座小镇，正门的门梁上一朵红云标记，当中一个龙飞凤舞的漆黑五字仿佛要冲出来一般。赤云道场是一个55级的练习区，当中不乏大量任务，还有团队副本赤云密谈，当年不知难倒了多少英雄好汉。但是今时今日，神之领域玩家个个70级，赤云道场早已荒凉，偶有路过玩家却已经是要这里55到57级的 NPC 望而生畏的存在了。即便是当年号称荣耀第一 BOSS 的红带加纳，如今也已经是大公会懒得出动精英团征讨的目标了。此时赤云道场的正门下，一队玩家穿梭而过，头顶称谓，正是三大公会之一的兰西格。走在队伍最前的是两个剑客，一个是在神之领域很有点名气的兰西格五大高手之一蓝桥春雪，另一个不会有什么玩家认识，但是此时的同队的兰西格玩家却都知道，这位是蓝雨战队那边打招呼塞来的一个小孩，貌似是刚从蓝雨训练营出来，姓卢名汉文，角色剑客刘云。